心里有一片湖，没有月亮，没有太阳，没有风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彩虹，没有梦。我的心里有一种痛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春风，没有药，没有幻想，没有触动，没有方法，没有男人，没有力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呐喊，毫不沉重。好想好好去爱一些人，好想好好舒畅我的灵魂，好想好好去恨一些人，好想好好燃烧我的冰冷，好想好好去 是。